照样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月30日星期五的早上，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我是张凤平。今朝咧先同大家去跟进下喵方啊、喵喵同埋科技园公司咧就住佢哋续租问题嘅嗰个新进展先。寻日咧就见到科技园公司出咗个声明，就讲到话咧，经过同环境及生态局积极讨论之后啦，同埋经过进一步嘅检视及全面评估咧，咁就会为喵方嘅母公司 SSID 即系资讯机密处理有限公司咧，就会系额外提供多半年嘅租期嘅，个宽限期咧就会去到2023年嘅6月30日。咁而寻日咧见到环保署都有出到新闻稿，咁就关注到咧相关嘅续租情况啦，同埋成个香港咧关于纸包饮品盒嘅回收行业个情况系点样嘅。咁大家有冇去留意到呢件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你嘅睇法。咁电话旁边今朝先请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同我哋讲讲呢个话题啊！早晨，局长。 Hey, 早晨啊，张凤平。 早晨啊，嗱，以你所知咧，我见到即系环境环保署咧出嘅回应入边都有讲到咧，就其实都环保署系有同到科技园公司啦，都系嚟都有沟通嘅。其实嗰个沟通嘅情况系点，同埋环保署点样系参与，譬如话喵方啦，以及系可能系同科技园公司嗰个嘅沟通嘅过程，你嘅了解系点样嘅咧？ 我自己咧都因为依一个喵方呢件事件咧，香港都有好多即系支持环保嘅朋友咧，都好关心嘅。咁啊，都其实都写咗好多啲咁嘅信啦，嚟到俾我啦，我都睇过好多啦。佢哋攞啲纸包饮品盒啊，即系然后喺嗰度饮，之后咧吓嚟到正正一封信俾我啊。有啲就话吓，希望我哋去帮手啊，有啲希望香港环保唔好倒退啊，咁样吓。咁所以喺度，我自己其实我亲自咧，即系同咧，即系啦吓科技园个总裁我哋倾过嘅。咁樣嚇，咁我當然就希望即係能夠俾到喵方最大嗰個嘅幫助同支持啦。咁樣咁，但當然我明白科技園亦都可能有佢哋一啲嘅限制同埋困難啦。咁所以而家佢哋個決定就係延長多6个月啦，咁樣嘅情況。咁但我想講就係咧，我哋真係好關心依一個紙包飲品盒咧，香港嗰個嘅回收再造嘅咁樣嚇。我哋最初嚇即係嚇我哋支持啊，即係喵方嚟到香港喺香港嚟到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喺度咧着手呢一個嘅計劃咧，就係咧。我哋點樣可以擴大同全面咧，即係回收再做呢啲嘅紙包飲品盒咧？咁樣因為我知道咧，喵方固然係好有心咧，咁但係佢嗰個嘅實際上個能力亦都係比較上唔係真係好大，唔能夠收得曬我哋所有嗰啲嘅紙包飲品盒嘅。咁所以我哋嗰時已經咧喺2020年開始計劃，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咧係招標咗一間嘅廠咧，就喺咧嚇即係環保園嗰度咧嚟到做一個大型嘅紙張嘅生產嘅廠嘅。咁佢喺2025年投產嘅時候咧，就係有能力咧，即係我哋收集到香港嗰啲嘅紙包飲品盒咧，佢都可以咧全面處理咁樣嚇。變到喺呢方面咧，其實我一路都係咧逐步擴大，有一個長遠計劃嚟處理呢個問題。咁今次我哋聽到即係話科技園就咗6个月啦嚇，咁我唔知道即係貓方佢哋咧嚇，即係嗰個計劃如何？咁我哋同佢傾咧，就其實我哋一路都亦都係俾香港咧，即係有其他一啲嘅可以招標嘅土地咧嚇，即係俾佢哋考慮啦嚇咁樣啊。咁啊，以往我哋俾咗3幅佢嘅，咁佢就覺得嗰3幅嘅地點啊，各方面啊唔適合啊咁樣。咁我哋都繼續揾嘅，睇下可唔可以咧揾到一啲適合土地啦。佢哋覺得嚇招標佢就可以去投標啊咁樣。咁啊，我哋都好希望貓方可以喺香港即係繼續服務嘅，因為我見到佢都係一間好有心嘅公司嚟嘅咁樣。咁啊，但係從嗰個嘅即係回收角度咧嚇，我哋都要 諗嘅，就係、是、咧，如果貓方佢哋真係決定唔能夠繼續去，唔能繼續服務嘅時候，咁我哋2025年先有個子廠啊嘛，係咪咁嚇？咁所以我哋都係着手睇緊咧，做緊就係話咧，我哋環保處啊會做一啲嚇，即係啊，我哋用即係揾一啲政府嘅啊。我哋嘅合約商嘅形式咧嚇，你哋話一啲嘅廠咧嚇，睇呢個中途如果真係冇人做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係繼續維持呢一個嘅紙包浸噴漆嗰個回收同埋香港嘅再造啊咁。因為只要係一般嗰啲紙張廠咧，其實都係可以做得到一個咁樣嘅紙包盒嘅回收嘅，所以喺嗰方面我哋都做啲嘅準備咧咁樣嚇。中間係繼續幫助標方咧，希望佢哋可以真係能夠幫佢繼續喺香港服務啦咁樣。 嗱，呢度好幾個問題咧，都想繼續問一問局長啊。不過咧，就先問一問咧，就係因為尋日標方都有個回應啊，咁就話咧，星期二開完記者會之後48小時，其實都有向環境及生態局啦，以及係環保署有查詢，不過咧都係未有回覆，係要記者打電話先至知道科技園同埋環境局咧定咗個方案係點樣。咁其實一路以嚟同佢哋嗰個溝通嘅過程係點樣，或者去定呢個方案之前，其實有冇係同標方去傾嘅咧？你了解？ 我了解我哋啲同事有接觸標方嘅，咁我都提過就話啦，我哋一知道嘅時候，就略其實我哋分頭行事咧。我哋啲同事一方面就接觸科技園咧，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同標方即係啊，俾一啲香港有其他嗰啲嘅租約嗰啲嘅土可以即係招標啲土地俾佢哋去考慮啦。咁我哋分兩邊去做事嚟到幫嚟到協助啦咁嘅情況，所以我哋係有嘅。咁喺一方面嚇，咁但當然我哋同科技園之間嗰啲討論冇乜結果之前，我哋都冇嘢可以通知。知道講得到俾標方聽嘅，咁都有個結，又到咗嚇，即係科技園有個決定啦嚇。咁喺呢方面嘅時候，咁咪我哋啊，就係有咁講嘅時候，科技園都講俾都講出嚟啦。咁標方咪會知道咯。 嗯，即係所以其實係佢哋決定，科技園決定咗之後咧，就用佢哋嘅方法就通知標方，你哋喺中間咧就冇一個嘅角色喺度啦。 你指嘅角色係咩角色 咧？即係可能中間就冇再繼續同佢溝通啦，係咪咧？即係可能都係交翻俾科技園去自行去處理啦呢度。 哦，即係另外，我哋會繼續同呢個嘅貓方嚟都係去聯絡，都係繼續就係咧嚇。我有其他嘅土地，我哋都會嚇，即係一路睇下，俾下佢哋適唔適合啊。我哋會繼續協助貓方嘅，咁喺呢一方面嚇。咁嗰啲我哋唔會透過科技園啦，嗰啲我哋直接同貓方嗰度係聯絡傾啦，傾啦咁樣。 嗯，咁你哋同科技園咧去討論嘅時候咧，有冇即係可能有一個方向曾經諗過，其實呢一個嘅續租安排係咪只能夠一定係半年？有冇機會可以延長？等即係因為其實一路喵方希望嘅咧，可能係一個兩三年嘅限期，或幾個月，其實佢哋真係好難接受喎。呢個你哋喺中間去做嘅時候點樣咧？ 我哋當然就即係反映標方佢哋嗰啲嘅係睇法啦，同埋要求啦。但係科技園即係有佢哋一啲嘅限制同考慮咧，咁樣嚇。咁所以到最後咁啊，佢哋始終都係要科技園嗰度佢哋決定下，佢哋能夠延長幾耐咧喺呢一方面。 嗯，同埋咧，頭先你都講話，即係都俾過幾笪地，其實俾標方去考慮嘅。咁其實有冇話可能佢哋考慮當中有冇同你講翻話點解會唔適合咧？而喺即係環保署能夠力所能及嘅範圍入邊，其實有冇一啲嘅地係即係能夠比較符合到佢哋嘅要求噶？ 嗱，我理解咧，即係標方就覺得有啲嘅土地就太過遠啦，咁譬如話啊長洲啊太過遠啦咁樣嚇，咁有啲嘅地方咧，佢又覺得可能係細咗啲啦嚇，佢又規模大啲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嗱土地咧就香港嚟講係一個困難嘅問題嚟嘅。首先大家要即係理解依一點先，即係唔係好多土地閒置擺咗喺度等人哋用嘅，唔係一咁嘅情況。咁所以嗱，呢度我哋都會再同咧，即係啊發展局咧喺嗰邊嚟都係去商討咧嚇。咁我哋可能將一啲啊，即係貓方一啲嘅要求啦嚇，譬如有啲希望嗰個羊毛嘅地點啊、交通嘅情況啊、大細係點樣啊咁樣嚇，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嚇就住啲求揾到一啲嘅可以招標嘅地方，係俾貓方嚟到投標啊咁啦。喺呢方面，我哋要循嗰個方向繼續去聯絡同埋協助啦咁樣。 嗯，其實咧，政府入邊有冇個數咧，即係話可能大概有幾多幅嘅地咧，其實係可以俾到回收業佢哋去使用嘅咧？即係專係做呢啲短期租約嘅，有冇一個數字喺度話有幾多儲備咁樣？ 哦，咁啊，並冇儲備咁好嘅喎，因為你知香港土地真係好珍貴嘅喎，咁樣嚇，咁所以喺方面就唔係話有好多土地係閒置咗喺度喺得下，咁啊，然後邊係有人要我哋就俾佛去，咁即係冇一個咁樣嘅情況喺度嘅。咁但係個情況係點咧？咁啦嚇，就係咧嚇，我哋一路咧即係都有啊，同呢個嘅發展局嗰邊咧係聯絡嘅，因為咧嗱，香港好多嘅地方嘅發展計劃咧嚇，即係。咁唔係係即時嚟到做嘅，有啲佢係已經有一個嘅計劃，咁但係中間可能係會有嚇，有啲計劃係十年後先開始嘅嚇，咁樣嚇，咁同埋佢會有一啲嘅地咧，暫時嚟講係未有即時嗰個嘅用途嚇，咁樣嘅，咁佢哋會咁我哋揾到呢啲咁嘅地方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咧嚇嚟到咧嚇攞出嚟咧，俾一啲嘅行業啦嚟做一啲嘅招標啊咁樣嘅用途，咁我哋同佢哋都講咗就話咧嚇，即係我哋需要特別咧為呢個嘅回收行業咧嚟到係去嚇做嘅，因為要分開咧回收行業咧同其他行業，因為招標嘅話咧，其他個行業啊好多時佢哋嘅盈利能力可能比較高咧咁樣嚇，咁回收行業好難同佢哋競爭嘅咁樣，咁所以亦都會咧嚇，即係喺啲咁嘅地裏邊咧，我哋揾一啲咧專係俾呢個回收行業嚟到招標嘅，咁啊我哋覺得嗰個嘅情況就會好一啲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咪有三幅啊，我哋係俾咗咧即係。一个嘅猫方去考虑咧，咁其实猫方觉得个三幅都唔啱咧，咁我哋希望再揾到其他啲咧，咁但系就唔系话有好多土字喺度摆咗喺度吓，然之后系人民拣啊，咁即系唔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咁 局长啊，另外咧想睇下头先你都提到嘅，就话系若然咧，即系一旦猫方系停运嘅话，其实亦都从回收博嘅角度咧，你哋都系有啲方法嘅，譬如而家嘅废纸回收厂有空间咧加啲器材嘅话，就可以将啲纸包饮品盒咧制造纸箱啦，咁你哋亦都。都咧系会去揾一啲嘅承办商去做啦，咁其实，其实咧，如果你哋去而家有个咁样嘅谂法，到时揾一啲承办商去将啲纸包饮品盒制造纸张呢一个嘅行为，其实有冇已经联络到啲承办商，佢哋个谂法系点样啊？如果真系要做嘅话，要几多时间先至可以真系埋到位咧？ 哦，咁嗱，佢而家佢已经系，如果系一啲嘅厂。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喺度啊做緊一啲紙張，或者佢已經係有一啲機器能力做紙張嗰啲咧，其實佢係正如所講，就係即係需要加啲嘅機器咧，佢就可以咧做埋呢個紙包嘅飲品嘅咁樣嚇。咁嗰個時間嘅話咧，係即係我哋想見到即係可能講幾個月咧，佢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喺一方面就佢會。嗰方面我哋覺得時間上就肯定係會足夠嘅嚇，即係嚇咁樣。咁但係當然咧，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希望其實貓方可以繼續經營嘅嚇。咁所以依個就算我哋揾到都好啦嚇，我哋唔係話咧嚇，即係啦嚇，我哋就唔理貓方啦。咁唔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呢個紙包飲品盒，我哋希望嚇可以係繼續嗰個回收更加多嘅嘛。事實上，我哋有一個計劃咧嚇，我哋希望喺出年年底嘅時候咧，我哋會提出一個咧嚇，即係我哋香港嗰個膠樽啊，我哋嗰啲嘅飲品同埋一個紙包好物品一個嘅生產者責任制嘅一個嘅法案，咁我哋呢個法案咧，如果我哋提出嚟，大家同意我哋過得到嘅時候咧，變咗係一個法例要求咧，我哋會大規模咧係回收呢啲咁樣嘅紙包飲品盒嘅時候，將來嗰個回收嗰個嘅需求啊係會大嘅咁樣嚇，咁所以我哋希望邊個方面可以繼續喺度做嘅，咁但係當然如果真係佢哋決定唔做啊咁嘅時候咧，咁我睇中間我哋喺一個嘅承包商啫，我哋嘅。合約商啦，下嚟都係去中間處理咗個問題啦，咁樣。 而家有冇諗過一啲唔同嘅方案？因為而家就未知道喵方嗰邊咧，佢哋會係點樣嘅決定啦？會唔會真係繼續承辦埋呢六個月嘅延長咗租期啦？咁但係佢哋之前有講過，如果真係年尾係到期嘅話，就要三個月之前咧就要停收啲紙包飲品盒噶啦。咁即係其實就係講緊可能最快係聽日開始啦。咁若然真係佢哋聽日開始就已經唔收，又或者佢哋真係用埋嗰半年嘅租期，可能都係要三個月之前，即係出年三月。他们就不收，其实环保署有没有说、就着不同 的可能他的决定会有什么不同的应对，即或者找承办商会不会要快一点还是怎样、 当然我们要看看猫方他那个的实际上他那个的决定是有如何呢样你说如果他的决定是快的，那我们都 是我们可能需要快一点找一个承办商的样，如果是愿意做久一点的，那我们可能有多些时间 去找咯，咁所以喺呢度，我哋都要睇睇猫方佢嗰个嘅下一步去点样做嘅。 有冇预测过可能中间个真空期会有几耐啊？ 咁要真係要睇貓方嗰度佢嗰個決定咧。不過我又應該唔會有一個特別嘅真嚴重嘅真空期嘅，因為咧嚇，即係而家嚟講，實際上收緊嗰個嘅紙包飲物盒個量咧，就唔係太過大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喺貓方假定咧，佢即係話聽日我唔做噶啦，咁嚇，咁我哋都要喺一啲嘅時間嚟揾一個嘅承辦商嘅時間咧，中間係可以有嗰啲，我哋可以繼續係收嗰啲紙包盒，我哋係可以儲存喺咁有承辦商嘅時候再一平回收去，咁都係處理得到嘅咁樣。 嗯哼，咁其实头先咧，局长都有提过咧，就话政府咧就计划出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塑胶饮品樽同埋纸包饮品盒嘅生产者责任制嘅条例草案嘅。咁其实咧，见翻即系之前咧一路喺度讲紧嘅时候咧，都系主要系集中喺塑胶饮品樽嘅生产者责任制嘅啫。咁就嗰阵时做紧公众咨询啦。咁而家加埋个纸包饮品盒，其实咪都系源于喵方呢个事件噶啦。 其实又唔系。其實咧，即係咧嚇，我哋喺內部嘅時候，我咪講咗話，我哋喺2020年嘅時候已經計劃，我哋開一間大型嘅紙張生產設施，咁佢可以收集埋紙包飲品盒嘅。其實嗰時我哋已經開始諗嘅啦，就係因為咧嚇，我哋好希望咧，即係能夠大規模咧收呢啲嘅紙包飲品盒。咁啊，但係就最初我哋提嗰個膠樽生產制嘅時候咧嚇，咁我哋並未即係定咗未可以成功招標嘛，我哋今年先至成功招標啊咁樣嚇。咁當我哋即係冇一個下游可以大型處理曬香港所有紙包盒嗰個咁樣嘅設施喺度嘅時候，我哋就未將嗰個嘅諗法咧就納入我哋個建議裏面咁解嘅啫。咁而家我哋招標咗，由我哋知道我哋係2025年可以處理得曬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係時候咧，我哋將佢納入我哋嘅計劃裏邊啦。咁樣就唔係因為貓方今次事件嘅咁樣。 好啊，多谢晒李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同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咧谢展环倾过噶，而家电话旁边揾嚟喵方喵喵嘅创办人叶文琪，睇下佢又点样回应科技园嘅决定。早晨啊，叶文琪，你好。 早晨 啊，叶文琪啦。科技园就形容话咧，延续半年租约咧就系最终方案噶啦。咁你哋而家有啲乜嘢决定？会唔会继续系用埋呢半年啊？ 嗱，我首先想讲啦，我哋第一次开会嗰阵时候咧。又是可能又是我哋单方面理解错误啦，我哋几个人听到嘅呢当时已经讲过半年是可以嘅。咁而家佢就讲到跟住阿 CEO 出嚟即係讲三个月，而家又讲到啊我哋延长半年啦。其实成件事喺我哋嚟讲呢，我哋唔觉得佢哋有几大嘅诚意囉。亦另一方面呢就係佢声明两次嘅声明都话俾咗个咩租金补贴我哋，但嗰个系政府嘅所谓抗疫情况底下所有政府物业减租嘅补贴，唔系定系俾我哋一间嘅啫。咁所以呢我唔知道即系点解我话佢哋特别优惠咗我哋囉。咁当然啦，我哋仍然系咁讲啦，我哋系会继续做嘅。其实当坊间一路喺度传闻话我哋唔收纸包盒啦，虽然我就系咁讲话如果我真系理论上我要处理，即系我要闩门，我要点处理嘅时候咧，其实我真系第一我要消化我手头上有嘅纸包饮品盒啦，咁我都要处理晒先啦，我唔可以将佢堆填嘛。咁第二就系我哋真系要做拆卸所有嘢嘅话咧，咁其实我真系需要一定嘅时间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同出面我哋嘅所有嘅譬如話回收點啊，好似啲鹿仔啊或者學校啊屋苑咁啦，咁我哋而家都一路係收緊嘅，我哋冇停過嘅。咁我哋會堅持到最後一刻嘅。 即係其實如果係延續半年係最後方案嘅話，你哋都會做到出年6月30號。 我唔敢答你係6月30號，但係我哋會諗緊一個方，我哋會認真研究啦。咁同埋亦都咁講啦，其實應該咁講，我哋都諗住就係如果我哋真係打唔到仗，我哋都會照收，但係呢就會搵個地方先儲存好，直到我哋另一間廠真係起到出嚟，咁我會將佢再處理囉。 嗯，環保署呢尋日呢佢哋有一個新聞稿呢就講到話，如果呢一旦真係要係回收返啲廢啲紙包嘅飲品盒呢去做紙張，但係呢你哋可能又未必係會做到嘅話呢，咁佢哋就即係覺得係喺一啲廢紙回收嘅廠房嗰度有空間嘅話，就加啲器材落去都可以做到嘅。咁其實據你嘅了解係咪得嘅咧？或者佢哋可以做到個量啊個比較係點樣嘅咧？ 嗱，我谂咁讲啦，第一就系、是、我哋起间张厂都用咗九个月啦，咁我唔知道香港而家嚟讲应该备有张厂啦。咁如果你话你系一个简单嘅处理，求其即系打烂咗去，当我唔知啊，我真系唔识。即系如果你问我，我只知我哋起咗九个月。咁而香港暂时我哋知道系我哋一间张厂嘅啫。咁其他人佢哋有本事话，譬如话喺好短嘅时间几个月内嘅，咁我只系佩服咯吓，即系咁我亦都唔知道现时讲有边啲位置，咁当可能啦，即系喺啲中地度，咁我哋都包括，我哋都谂紧系咪喺中地度可以打仗。做呢个处理啦。咁但系我真系我唔识啊。 同埋要問其頭先你都講到咧，就話都係睇下，如果你哋都會繼續收翻啲紙包飲品盒嘅，咁啊，直至到你哋可以又揾到個地方嚟到去打仗。其實個未來目標個發展係咪都係繼續留翻喺香港度做？咁揾地嗰方面，你哋同環境局個協調、環保署嘅協調係點樣啊？ 嗱，我首先我哋講咗好多次，我哋真係我哋嘅初心一開頭由頭到尾，我哋都想係幫香港做減廢回收嘅嘢嘅。當然我亦都係一個商人嚟嘅，咁但係我哋真係覺得呢個業務係有意思，同埋我哋自己係有前景嘅。即使由我哋開業到而家，經過即係 Covid， 我哋都能夠生存嘅話咧，我哋認為係真係可以繼續做嘅。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去揾地嘅。咁呢度咧，其實都好多人走嚟同我哋講嘅。不過當然係咪嗰個地方係可以適合咧，我哋都仲要有啲研究啦。咁同埋個時間上點樣，我哋都真係要再有一啲計劃啦。咁環保署咁耐以嚟只係打過一次電話俾我，咁就係話俾我聽有個三塊地咯， 明 白三塊地。 好啊，要問其時間關係，只能夠傾到呢度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今日起降至五岁或以上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三至十一岁儿童的第二剂疫苗接种率不错，他有信心不会有很多儿童不能够进入指定处所。当局会继续通过多个途径，包括学校和网站，加强宣传解说。另外，政府新設立的荔枝角公園社區疫苗接種站今日起會投入運作，是首個在公園設置固定的接種站，暫時只是提供科興疫苗。楊學培恩說，當局未來會用更靈活的策略，在更多人流暢旺的地點設立接種站，方便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稍后签署条约，俾四个以公投通过入俄的乌克兰地区正式加入俄罗斯。普京到时亦都会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任何吞并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决定都是没有法律价值，应该受到谴责，亦都绝对不能够接受。他说，任何以武力吞并国家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公投是在有关地区被俄罗斯武装占领的情况下举行，超出乌克兰宪法框架，不能够被视为民意的真正表达。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负有尊重联合国宪章的特殊责任。俄方的决定将会进一步危及和平前景。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网络局局长穆勒表示，过去一星期德国家庭和小型企业的天然气消耗量急升，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呼吁民众节约能源，否则难以避免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情况。德国的天然气消耗量在九月中前一直低过往年，但随着气温降低，天然气消耗急升。局方预计，为免天然气短缺，德国至少要再节省20%的用量。

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青沙公路有紧急工程有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系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重开，咁同埋而家车辆咧就可以由青沙公路去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啦，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啊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水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徐思玲，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延长它有用的时间，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2022年9月30日，今日起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5岁。科技园公司延长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租约至明年6月底。检讨儿童住宿照顾委员会首阶段报告，提出31项建议。俄罗斯将举行仪式，宣布乌克兰4区并入俄国。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嘅。先同大家睇睇靶场消息。今日由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我哋就继续咧讲下下一个话题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咧今日啊开始推行嘅儿童疫苗通行证。今日开始咧，5至11岁嘅小朋友打咗一针嘅新冠疫苗咧，先至可以入到去指定嘅处所。而打咗第一针够3个月嘅话咧，就要打埋第二针。咁儿童嘅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咧，由11月尾就会开始嘅。进入指定嘅处所嘅5至11岁小朋友啦，都要打咗2剂嘅疫苗。咁对小朋友啊家长嘅影响系边咧？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一起讲下噶，欢迎打嚟1872311。咁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揾嚟专家同我哋讲讲呢一个状况啊。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医生。早晨啊，关日华医生。 早晨，钟华明，早晨。 早晨啊，先问一问啊，咁而家咧即系计咗政府条数咧，就话计咗5至11岁小朋友接种同埋康复嘅情况咧，推算呢个年龄层大概都有50000人系未符合今日生效嘅疫苗通行证要求嘅，都占咗12%。咁你觉得啊，其实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啦，今日做对于推动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嗰个效率啊，个效益有几大咧？ 咁另外呢就亦都睇返啦，虽然有一部分呢係仲未打針啦，但係呢打咗針嘅喺呢个年龄层呢都有相当嘅数目嘅。咁呢个疫苗通行证呢其实係一个好嘅政策嚟嘅，因为呢可以预防到一啲呢即係佢冇打过針而容易呢会感染咗呢个病毒啊，而喺呢啲公共嘅处所呢将个病毒呢传开去就感染到其他小朋友嘅措施嚟嘅。咁呢就希望家长呢就即係因應咧呢兩年啦，啲小朋友都冇得去一啲即係公共嘅地方啊，要咧喺屋企度面即係網課啊咁樣，咁所以咧要俾佢哋多啲出去外邊咧一啲，例如係圖書館啊，例如係一啲公共嘅設施，咁所以咧都鼓勵佢哋咧，其實咧係幫小朋友快啲去打針，一方面咧就可以保護佢哋預防個病毒嘅感染啦，咁另外咧就可以亦都係 其實咧打完針之後，咪可以去呢啲嘅處所咁樣咯嚇。 嗯，其實咧，如果話想想要係即係用一個叫疫苗通行證嚟到推動啲小朋友打針嘅話咧，咁啊睇翻數據，其實三歲以下嘅小朋友佢哋嗰個即係打針嗰個嘅比率好似係仲低嘅喎。即係你覺得其實，因為我見你之前有啲訪問都講話，其實如果行得好，可以再推低啲嗰個疫苗通行證嘅適用年齡嘅。其實呢方面可唔可以解説多啲啊？ 咁我就覺得咧，我都講過啦，其實咧疫苗通行證嘅用處咧，就真係唔係愛嚟話即係逼去或者強迫啊啲某啲群組去打針嘅。其實咧，我再重申啦，呢、這個政策咧，其實係愛嚟即係等一啲冇打針嘅群組，佢哋容易接。即係接容易感染到個病毒咧，而將個病毒咧喺呢啲處所度傳播開去，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公共衞生政策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係無緣中咧都間接係可以鼓勵一啲呢啲群組去打針咁樣啦嚇。咁其實咧好多家長都會覺得啊，呢啲步驟好似聽落去好麻煩咁樣喎。咁但係其實即係一啲手續上嘅情況，如果係可以解決到咧，例如係可以用紙本啊，或者而家個安心出行咧已經更改到咧非常之好啦，呢個程式已經可以係一個程式咧，可以裏面存放幾個人士嘅即係資料。咁如果呢啲嘅方法，遲啲家長係接受咗啊，用熟落咗之後咧，絕對可以咧，其實係可以推到低啲嘅年齡層。一方面咧，亦都可以鼓勵啲家長幫啲細啲年紀嘅小朋友打疫苗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容許佢哋咧打完疫苗之後咧進入呢啲嘅公共嘅處所咁樣咯。 嗯，其实讲起咧打疫苗揀边一隻咧，都会有啲学问喺度啊。之前见到咧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就话，专家委员会已经检视咗伏必泰幼童版嘅数据，咁啊同意疫苗系有效啦。咁啊相信亦都系可以系预期喺下个月嚟到香港嘅。嗱，咁其实就有好几个选项啦，即系譬如系儿童版嘅伏必泰疫苗啦，或者系而家我哋系稀释咗噶啦，或者系科兴啦。其实揀唔同嘅疫苗。嗰陣時，即係有冇啲乜嘢嘅考量，啲應該考慮啲咩因素咧？對家長嚟講， 其實咧，家長喺選擇不同平台疫苗之前咧，應該係理解咗咧兩個唔同平台疫苗咧，佢哋嗰個即係本身用咩嘅原理去產生個免疫反應啦。例如係科興疫苗咧，佢係一個好傳統嘅即係滅活疫苗，即係我哋嘅流感針啊，我哋小朋友打嘅嗰啲發熱咳啊疫苗咧，都係一個平台嘅，用咗好耐噶啦。咁咧，另外一個咧就叫做信使或糖核酸嘅疫苗嘅平台啦，即係呢個 mRNA 疫苗嘅平台啦。咁咧就呢一個平台咧，就雖然話係比較嶄新啲，咁但係其實咧都經過好詳細嘅科學嘅研究啊、臨床測試啊，先至引入嚟市民使用嘅。同埋各位市民咧就唔需要擔心嘅，其實咧兩支疫苗咧都係安全有效，同埋咧可以產生到足夠嘅免疫力，同埋咧。佢哋引入喺香港使用之前咧，係經過我哋個疫苗科學委員會咧，好詳細咁去審視，先至咧係容許佢哋咧喺我哋嘅市民同埋不同群組裏面使用。咁家長咧，其實咧只要係理解咗嗰啲疫苗嘅佢哋不同嘅平台啦，佢哋咧接種完之後，佢哋有啲咩嘅特別嘅反應啊？咁咧，而理解咗之後咧，就可以安心咧去接種噶啦，咁啊。 嗯，咁但係咧，都最近見到有2歲嘅小朋友咧，打完新冠疫苗之後啊，就出現面部肌肉無力呢個情況。咁會唔會係因為打疫苗而引起嘅咧？ 嗱，咁呢個兩個個案咧，我哋而家首先咧，我哋而家醫院管理局咧，我呢兩日咧，我哋啲同事都即係不斷都睇緊係邊間醫院係有冇接收過呢啲個案啦。我絕對相信咧，應該係冇入到係我哋個醫院管理局個系統裏面嘅。咁我哋因為我哋咧就我哋個醫院管理局系統就冇接受到通報。咁咧應該相信咧係一啲可能係私家醫生啊，或者係門診啊嗰啲嘅通報嘅。咁即係證明咧呢兩個個案應該係比較輕微。即係一啲嘅面部肌肉無力嘅個案啦，並不是咧一般我哋擔心嘅所謂嘅面癱嘅情況咯。咁另外都要解釋俾市民知道咧，其實咧就算係唔係打疫苗咧，普通嘅過濾性病毒嘅感染咧，都可以引致一啲面癱嘅情況。我哋每年咧都見到有相當嘅數目嘅。咁而呢啲情況咧，就其實係一個即係身體嘅免疫反應而引致呢啲嘅神經系統嘅問題。咁咧，如果係早嘅診治咧，同埋經過一啲嘅即係治療咧，其實咧大多全部都係康復嘅咁嘅情況咯嚇。咁另外咧，亦都要話俾啲市民聽啦。其實咧，我哋每年就算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咧，都有咧一啲小部分嘅即係接種者咧會出現一啲呢啲面部肌肉無力嘅情況。 咁但係呢全部呢都能夠係慢慢康復嘅，咁所以呢就市民真係唔需要太擔心囉。咁我重申啦，呢兩個嘅通報呢應該係比較輕微嘅個案，咁而我都絕對相信呢呢兩位嘅接種者呢應該都會慢慢係康復嘅，咁唔使太過過慮囉。 通常要幾耐先好得返，同埋會唔會仲有啲後遺症㗎？ 如果一啲咧，我哋講話比較嗱嚴重嘅情況咧，例如一啲叫貝爾氏症，即係 Bell's palsy 嘅情況咧，嗰啲咧就可能需要一啲長時間，可能係段月計嘅康復嘅進程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好輕微嘅情況，例如好似頭先我講嘅呢兩個，即係面部肌肉無力嘅咧，我絕對相信咧應該段星期計就可能一兩個星期咧就慢慢會好翻噶啦。咁咧就因為如果假設嚴重嘅個案咧，應該就會係我哋醫院管理局嘅同事會診治啦，我哋應該會知道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冇接收到呢個嘅通報，咁所以我相信呢兩個個案應該係屬於輕微嘅個案咁樣咯。 另外咧，衛生署都係有通報咧，就接到有兩單啊，涉及3至15歲嘅青少年啦，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出現懷疑心肌炎或者係心包炎嘅情況。咁咧就係一個9歲嘅男仔同埋一個15歲嘅男仔嚟嘅。咁其實而家你有冇了解到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咧？ 嗱，咁咧就心肌炎嘅情況咧，喺上年伏必泰疫苗喺呢個青少年群組有得接種嘅時候咧，我哋醫院管理局咧就有個小組，咁由劉宇龍教授領導之下咧，我哋就係會審視咧每一個嘅青少年心肌炎嘅個案，咁咧我哋會就做好多詳細檢查咧，去評估咧究竟呢啲情況咧係咪一個心肌炎。咁另外咧，都要揾出咧，究竟咧個原因咧係咪因為個疫苗注射引起嘅？咁而家咧，我哋都揾緊呢個打完科興疫苗咧之後話懷疑心口痛嘅小朋友嘅詳細資料，因為咧每一個評估咧其實都要幾詳細嘅，包括佢個病歷啦、佢個病徵啦、佢究竟咧佢有冇心酵素嘅度數啦、佢嘅心電圖。超聲波啊，同埋最重要咧，要做埋個心臟嘅磁力共振，去評估咧佢係咪一個心肌炎嘅情況。咁而家咧正在係個資料搜集嘅情況當中。咁我絕對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遲啲即係有確實資料咧，會向市民公布嘅咁啊。 好，唔該曬關仁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同大家轉一轉話題啊，社署成立嘅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就完成了第一階段的檢討，同埋發表了個報告，總共提出了31項的建議改善的措施，究竟有啲咩嘅範圍呢？不如同電話旁邊嘅呢位嘉賓傾傾啦，有社會福利處處長李佩斯，早晨啊，處長你好。 早晨，張鳳平。早晨，各位聽眾。 先問一問，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檢討報告主要有冇話提咗邊幾方面嘅一啲建議呢？ 好，多謝你，主持人。其實咧，我哋呢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咧，就係今年4月成立嘅。咁我哋咧就係希望分兩個階段去開展兒童住宿照顧同埋相關服務嘅檢討工作。咁我哋而家個目標第一階段咧，就係就住6歲以下為兒童而設嘅住宿幼兒中心服務。咁咧呢一個第一階段嘅檢討報告咧，琴日咧都已經係發表咗噶啦。咁其實喺個委員會喺傾。这个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了总共有31項的改善建议的。其中有3個大范畴，包括了服务规管及监察、服务质素和服务规划这3個大范畴的。或者我都講一講啦，若略講一講每個範疇嘅一啲重點啦。喺服務規管同埋監察嗰度咧，其實有12項建議嘅。咁佢包括咗譬如加強巡查嘅力度啦，包括咗成立太平紳士啊，同埋由唔同專業界別嘅獨立社會人士組成嘅一個服務質素小組啦，佢哋可以進行一啲突擊嘅巡查嘅。另外咧，我哋社署幼兒中心嘅督導組咧，亦都加入咗一啲有執法同埋醫護經驗嘅人員。另外咧，亦都喺閉路電視系統引入一啲新科技，去迅速辨別員工一啲可能不當嘅行為，同埋咧，我哋會加強嗰個突擊嘅巡查，同埋增加喺唔同時段嘅巡查頻次嘅。 咁呢個係喺服務規管同埋監察方面嘅重點嚟嘅。咁第二個範疇咧就喺服務質素方面啦，嗰度咧亦都有12項嘅改善建議嘅。咁我哋個報告咧就建議咗要提高呢啲留宿幼兒中心幼兒工作員嘅人手比例，同埋咧增設一個叫做幼兒照顧助理員。另外呢就要引入一些跨专业的支援啊，加强员工的培训啊，同埋呢好重要呢就希望引入一个院长登记制度，制定院长呢佢入职之前呢必须要完成咗保护儿童的培训课程，同埋其后呢都一定要持续专业进修嘅。咁确立咗院长亦都必须承担举报怀疑虐儿个案的责任嘅。咁第三个范畴啦，就係讲緊服务规划。咁嗰度咧就有三，嗰度咧亦都有七項嘅建議嘅。咁喺服務規劃呢方面咧，個報告咧就建議咗，除咗要增加更多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嘅宿位之外咧，政府亦都應該咧要加強招募同埋支援翻寄養家長，同埋提供更多家庭式嘅照顧服務嘅。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一階段嘅檢討報告嘅主要建議。 嗯，其實咧，我哋都留意到啊，檢討委員會咧都係喺同樂居嘅虐兒事件之後咧就係成立嘅，咁並且去做一啲嘅建議嘅改善嘅建議啦。咁其實而家社署係咪都有跟進住同樂居嗰個改善嘅狀況係點樣嘅咧？你留意到個情況係點？ 好多謝你啊，馮平。咁咧，其實呢同樂居呢件事件咧，我相信各大即係社會上面咧，個個都係好憤慨嘅。亦都社署亦都係好嚴肅跟進緊，要確保咧我哋喺保護兒童各方面嘅改善嘅措施咧係有效啦，要有持之以恆啦，要到位嘅。咁所以咧，就住同樂居呢個事件咧，其實咧我哋一路都有好密切咁樣注視住佢改善嘅情況。咁事實上我哋一路咧都有親身去了解到同樂居咧有一個服務重整嘅計劃啦，我哋一路係密切監視住佢嘅進度啦，同埋去絕對係留意緊而家留宿嘅幼兒嘅情況嘅。咁我哋亦都有有好定期咁樣咧去聽同樂居匯報翻佢哋落實咗嘅改善措施嗰個進展。咁我哋即係得悉到咧，佢喺優化管理方面啊、加強培訓啊、提供人手比例方面咧，都係有成效嘅。咁所以我哋都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 而家見到譬如佢哋話即係你都見到佢哋叫做係有啲成效啦。咁其實有冇話要定期咁去巡視佢哋嘅狀況嘅話，其實係有幾密啊？要跟住落去，如果做得好嘅話，會唔會有可能疏翻啲，定係會點樣去處理噶？ 嗱，我諗咧，我哋一定係加大力度係去巡視噶啦。其實所有呢啲住宿嘅幼兒中心咧，其實喺我哋第一階段嘅檢討報告裏面咧，其中一個建議咧都係話要加強巡查嘅。所以呢方面咧，一定唔會係會鬆手噶啦。咁事實上，就住報告個建議，雖然係建議，但係我哋已經都冇等到報告琴日出。我哋先至做，其實我哋今年四月已經去加強咗巡查，咁包括咗咧，我哋自己內部喺社署度調配一啲人力資源，喺我哋而家喺我哋嘅幼兒督導組裏面咧，就加入咗由護士出任嘅保健衛生督察。同埋咧，我哋亦都邀請咗啲曾經喺執法機構工作嘅人員咧，去加入我哋呢個團隊。咁我哋可以加強個巡查嘅。咁另外咧，其實喺建議度，我哋亦都實行緊噶啦，就係話每一年我哋最少咧要去六次嘅做一個突擊嘅巡查嘅，而且喺有需要嘅時候咧，要增加喺唔同時段嘅巡查頻次嘅。咁另外巡查嘅時候咧，我哋除咗要睇翻嗰個抽查閉路電視嘅記錄啦，亦都要求咗喺在那個院舍入面的管理人員呢也都要翻查那個閉路電視片段，同埋他要將這些記錄呢要寫低。那我們的人員去的時候呢要複核的，即要確保他是真的有去翻看那些閉路電視的片段。也都我們去的時候呢也都會觀察埋那些住宿幼兒的身體啊、行為啊、情緒狀況咁。那所以這個呢既然是報告入面的建議呢，我相信呢我們是不會即係調低嗰個頻次啊，各項嘅呢個巡查嘅工作啊，係會積極進行嘅。 最終我都想問一下，因為同咧之前咧八月中嘅時候出到啲消息咧，講話呢份報告預計會有30項建議咧，就留意到真係出報告時候多咗一項嘅。咁就話咧，如果 發現有機構的服務表現持續不能夠符合津貼及服務協議要求，或者嚴重違反服務質素標準，就建議就住機構的服務協議設定會有一個監察期。其實這個建議會接下來落實的時候是打算怎樣做？如果他們真的、都個監察期裡面可能是幾長，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話，那會有什麼的處理？ 是多謝你馮平，你都指出了呢是有一個、新的建議的，在現在最終的報告裡面就是說，真的如果我們發現那個機構那個服務呢是、不合乎我們的預期的話呢，我們就會設定一個監察期的。那在這個監察期裡面的機構呢是一定要提交一個檢討報告，那個檢討報告的內容呢要提出到那個改善的方案啦，還有它的實施的計劃，同埋要在嗰個監察期裏面定期要提交一個進度的報告俾我哋嘅。咁我喺呢，我哋喺呢個階段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會密切監察住佢實施嘅改善建議之後有冇成效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哋要考慮翻一個機構咧，我哋咪繼續適宜俾佢提供部分啦，或者全部受社署資助嘅服務嘅。咁當然啦，如果就住銅鑼居而家發生咗呢個虐兒事件啦，佢哋其實嚴重違反咗我哋嘅服務質素標準嘅，咁所以社署係會有一個監察期，要審視佢嘅改善措施啦。佢亦都要提交定期提交佢嘅檢討報告俾我哋嘅。 嗯，有冇話審視幾耐先至得嘅咧？呢、這個監察期？ 嗯，咁我哋都要睇而家呢個都係一個好嚴重性啦，咁所以我哋呢都係都唔會係一個好短嘅時間㗎啦，個監察期。 同埋呢睇到呢喺嗰個建議報告入面呢都特別講到人手嗰度，咁但係呢業界都成日話啦，人手真係好欠缺呀，亦都流失率係非常之高呀。咁我見唔同議員都有唔同嘅建議，譬如話直接資助形式去幫機構提供一啲資助啦，或者係從一個編制上面去改善啦。其實你哋有冇多啲嘅譬如再仔細啲去諗點樣先至可以吸納到多啲人手咧？ 嗯，係啊，其實咧報告裡面咧就是強化人手配置咧，都提出咗好幾個幾重要嘅。第一就係譬如話嗰個幼兒中心嘅幼兒工作員個比例啦。我見到琴日咧都有好大篇幅報導，就係會由而家1:6.2啦，就可以改善到去1:4.5啦。另外，因為嘅幼兒中心呢個工作人員個比例增加嘅之後咧，我哋亦都會按比例增加翻個高級幼兒工作人員嘅人手啦。另外咧，亦都有講到要增加呢個幼兒照顧助理員啊、社工啊各樣嘅。咁其實係人手係一個重要嘅問題，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咧，就通過我哋呢個建議啦，我哋能夠可以強化呢個人手。手配置，同埋咧，令到成個喺幼兒工作，特別係住宿 好啊！多謝曬你，處長， 做得好。最 後時間去到上午10: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金管局昨日表示，大约有200名银行家或者是财金领袖将会在11月初一连两日来香港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英伦银行前行长卡尼、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汇控和渣打等多间国际大行的领导层将会发言，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预计亦都会有代表参与。议程显示安排嘉宾参观 M 加博物馆和晚膳，但是零加三安排之下，抵港旅客不能够外出用餐。特区政府回应说，金管局是会按住防疫要求安排，确保峰会成功举行。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星期一起實施零加三檢疫安排，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彭博訪問的時候否認自己反對放寬防疫政策，相反他個人而言是希望盡早放寬，除非本港出現新變種新冠病毒，否則香港會繼續朝著重新開放的方向前進，不走回頭路。但他強調本港有責任兼顧內地情況，不能夠讓疫情影響內地。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港府昨日公布本財政年度第三季賣地計劃，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下季將會招標出售三幅住宅用地，合共大約是2500伙，分布在啟德、赤柱和堅尼地城，連同港鐵、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項目，第三季的私樓總供應量大約是5900伙。 被問到政府是否為了達到1200億元地價收益而推出貴重地皮，林漢豪說政府是會作出合理估值，達到底價才會出售，雖然與年初的估算比較，現時地價有下行壓力，但仍然有推地的決心。商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疫苗通行證今日起擴大適用年齡範圍，5歲到11歲兒童亦都要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才能夠進入指定處所。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張怡偉接受文匯報訪問的時候表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背後牽涉龐大的數據，未來個幾月會逐步加入更多的利民功能，包括新增一鍵申報按鈕，讓提早完成隔離的確診者檢測轉陰之後即時由紅碼變藍碼，以及在康復記錄二維碼到期的時候自動提示用戶更新。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保護兒童會核下的同樂居藥疑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社會福利處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完成首階段的檢討報告，提出31項建議，包括訂明社署每年巡查最少6次，並且加入由醫護人員、社福界和太平紳士等組成的小組突擊探訪，同時要求增加宿舍人手、社工和心理學家的支援等等。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建議，港府應該因應香港的人力市場情況，開列人才清單，加入輸大技術勞工。在專才優才方面，他舉例子，香港缺乏數據科學家，政府開個清單出來，寬鬆啲，不需要證明有間公司請你，凡是有認可的大學，要全球爭取。《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网志确认，11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有大约200位金融界领袖参加，包括超过100家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时评话，显示出香港的优势和吸引力仍在，希望有关各方做好筹备，如果条件许可，就可以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商报时评。 明報社評說，金融峰會和七人欖球賽是年底本港兩場重頭戲，當局必須將盛事辦得有聲有色。而七人欖球賽最長的一日賽事橫跨10小時，主辦單位表示曾經提出在球場劃出進食區方便觀眾，但未獲政府通過。社評認為未免太過不近人情，當局應該和主辦單位認真研究有沒有合理合適的折衷方案。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去年多達23宗，是近5年來的最高，是所有行業的5倍。本港有明確法例監管地盤承建商，關鍵是執法部門要嚴加巡查，將法例落實到位。一旦發生意外，除了承建商，主管部門亦都應該負監管的責任，落實問責機制，杜絕工業意外，切實保障工人安全。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憑著開創無創產前診斷技術的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盧毓明教授，昨日獲頒有美國最高榮譽生物醫學科學獎之譽的拉斯克獎。他昨日鼓勵年輕人積極投身科研行業，透過科研成果改變和造福世界。社評說，如果香港有一個強勁的創科產業，年輕人創業機會大增，香港的發展不可限量。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咁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屈地街电车厂。就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屈地街电车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路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弥敦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美松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系马丁成。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如果人生的秋季呢亦都是退休的季节。作为香港来讲，到底今天是秋收的季节呢，还是即将要退休的季节呢？大家想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2年9月30日，今日起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5岁。科技园公司延长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租约至明年6月底。检讨儿童住宿照顾委员会首阶段报告，提出31项建议。俄罗斯将举行仪式，宣布乌克兰4区并入俄国。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啊！提提大家，今日上昼8点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就系喵科喵喵啊，同科学园续租嘅最新进展啦。咁而家政府咧就话环保署正系准备安排承办商咧处理啲回收到嘅纸包饮品。业界点睇咧？我哋揾阿米业界同我哋倾倾先。电话旁边有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啊，早晨刘耀成。 早晨，张小姐。 早晨你好啊！头先都讲啦，就话环保署系即系揾紧啲承办商噶，其实有冇联络过你啊？或者你认识嘅业界啊？其实大家如果真系要去接手去，好似佢咁讲去做嘅话，系容唔容易噶啦？ 首先讲咧，如果回收废纸咧，咁其实我哋都做紧嘅。一路都同政府合作緊做緊嘅，但如果係紙包飲品盒咧，嗱嗱到呢一刻咧，政府冇揾過我，咁有冇揾其他人我唔知啦。但係咧，我哋嗰個廢紙回收商咧，收啲紙包飲品盒係冇用嘅，因為咧，我哋而家目前嚟講，香港係冇人去處理，因為要處理咗先可以出口。 但系而家政府嘅讲法就话，其实喺啲废纸回收厂房有空间嘅话，加啲器材咧，就已经可以将呢啲回收翻嚟嘅纸包饮品盒制成纸张噶啦。咁其实系唔系即系譬如加啲咩器材啊？有冇呢啲空间啊？你哋嘅了解系点样噶？ 我就做废纸做咗几十年噶啦。咁如果你话将嗰啲纸包饮盒咧变成纸张咧，加器材梗系当然系得啦。但系咧，基本上以我所知咧，就唔系话而家香港而家做紧废纸回收箱嗰班人咧，就全部都唔够地方嘅，因为唔系咁简单嘅。因为你加个器材咧，除咗打浆，仲要好大嘅水缸去处理嗰、那个纸包饮盒分拣出嚟嘅垃圾。咁其实基本上唔系话讲咁简单，你当个原理就好似洗衣机咁嘅啫。但系好似个洗衣机咁样做咧，系做唔到噶嘛。所以其实而家我哋目前呢班废纸回收箱咧，以我肯定咁讲咧，冇一个可以达到标准嘅吓。但系会唔会政府寻求其他人去做咧？呢、這个我就未知啦。 咁如果你哋有冇问过，其实若然真系要做嘅前期，可能要投放几多时间去准备啦，同埋可能要摆几多钱落去先得啦？ 睇你个目标系点样啦。譬如你话系每日做一两吨嘅话咧。咁投放資源咧，可能都係三幾百萬都得㗎啦。咁當然有地方啦。咁大概嗰個情況咧，都係要六個月左右嘅時候啊。 佢計咧，又大家有冇有因去做啊？因為咧，頭先你講啦，就話可能嚟做一兩噸，咁就可能係幾百萬啦。咁亦都要半年時間去做一個嘅籌備啦。咁但係咧，其實2025年咧，政府就話喺屯門嗰邊咧，就會有一個大型嘅現代紙張生產設施。咁即係計及就可能係兩年幾三年嘅時間去做。其實會唔你了解或者你自己咧，業界會唔會投放個咁樣嘅資源落去咧？個成本效益有幾高啊？ 可以咁讲啦，在商言商嚟讲咧，就冇人会做嘅。包括如果喵方而家咁做紧咧，佢哋都冇乜钱赚噶。啊，因为嗰个纸，毕竟纸个价值唔高啊。就算你变咗张出嚟咧，讲紧都系一两千蚊一吨噶嘛。咁你计翻嗰个数咧，你就大家就知得到咧，有冇盈利嘅空间。啊，你话我哋商人纯粹投资一间。为咗今日事投资一间厂去专货呢个纸包饮盒咧，我觉得近乎冇可能嘅。啊，但系嚟紧嗰个造纸厂咧，可能系两到三年之后咧就会开啦。咁嗰间厂咧，因为香港制造咧，那个纸包饮盒啊，嗰啲杂志咧，以我所知，佢系完全有能力解决。但系嚟紧嘅时间咧，可能系要最快都要两年半之后嘅事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刘耀成，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刘耀成是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的会长来的。又跟大家转转话题，讲一讲香港的过渡性房屋。香港第一个过渡性房屋南昌220的租期就届满了。94户当中有24户是编配到公屋的。其他人的安排是怎样呢？我请来有份负责项目的社联和我们谈一下。另外旁边有社联的业务总监王建伟。早晨，王建伟。 早晨，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想问一下咧，上个星期咧睇报道就话仲有九户咧系未由南昌220到迁出噶，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啦？同埋其他嘅住户，即系嗰个后续嘅安排，其实佢哋系去咗边度啊？ 系其实而家呢九户咧，即系我哋而家南昌街就仲有九户未搬出啦。呢九户咧，其实都有安排噶啦。其中有六户，应该有。其实所有都去咗唔同嘅社会房屋项目啦。咁有六户咧就去咗某一个项目喺九龙嘅。咁另外就有啲喺深水埗啦。咁有啲喺何文田啦。咁就另外有啲就会去咗大埔嘅咁样。咁就所以应该就而家大概佢哋可能十月中到咧就会迁出咁样。 但是我們都之前看到報道都有說部分的租戶，剛才你都說了，現在剩下九戶就去了其他的社會房屋，剛才我自己說就有些都去了公屋，但是都有看到報道有些說其實都有些租戶是搬回去劏房的，即是你怎樣去理解這個情況呢？和你們本身一開始做這個計劃的時候的目標是不是相符呢？ 是，我就必須都要在這裡說一下嘅，就系、其实我哋由2017年做社会房屋共享计划，以至到我哋南昌220项目开始做组合屋咧， 我哋一直讲緊嗰个过渡性社会房屋呢，其实都唔係话一定係会保证到，首先唔係保证到街坊一定可以上到公屋啦。咁第二呢，就係我哋都喺起南昌嘅时候喺媒介经常都问我哋，喂，咁其实啲街坊住两年会唔会佢哋返返去劏房㗎，咁係都係会有呢个可能性嘅。咁但係而家嘅状况嚟睇呢，我觉得嗰、那个最终嗰个结果呢，就比我哋预期係好啲嘅，其实我觉得。因为呢当时我哋諗呢，所有住过渡性社会房屋嘅街坊呢，佢可能住咗两年，但因为我哋仲有数以万计嘅劏房街坊仲係住喺劏房㗎嘛。我哋单位供应有限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分配好啲资源，令到唔同嘅住户都可以得到一啲舒缓呢，可能短期嘅舒缓呢。其实当初都冇諗过，就係话住喺过渡性房屋嘅街坊佢可以再去第二个项目度嘅。咁但係而家我諗，因为大家都有各种嘅要求，同埋都好理解街坊嗰种困难同埋彷徨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喺呢次项目呢，我哋都大部分都去咗其他社会房屋项目。咁剩返落嚟，其实我哋资料呢就睇到呢，应该只係得两户同我哋讲呢，就真係同我哋讲话返返去劏房嘅。有三户呢，其实就我哋估计可能都係去咗劏房，不过佢就冇讲到好清楚。咁另外有啲去咗所谓去其他私人市场呢，多数都係同家人同住啦，或者因为有啲同即係朋友合租一啲单位咁样。咁所以就个情况呢就比我哋预期係好啲添㗎啦。 其实睇翻咧社联2018年嘅啲文件咧，有讲过话即系呢个组合社会房屋嗰个概念啦。其实嗰阵时就话即系都系希望可以为嗰啲长期等紧公屋或者居住环境恶劣嗰啲基层市民咧，即系有一个嘅有限期嘅过渡性房屋，咁等佢哋可以改善个生活个社会生活嘅质素啦。咁其实头先听你讲话最多即系可能据你哋嘅了解，可能都系五户会搬翻去劏房，但系其实有冇话可能同佢哋联络嘅时候或者当中帮佢哋去转嘅时候咧，要联络佢哋啊，帮佢哋啊，协助佢哋嘅时候，系咪遇到啲咩困难，定系佢哋有啲乜嘢特别嘅要求，所以佢哋先会系走翻去劏房呢度住咧？宁愿 系大家都明白嘅。我估好多基层市民即系都好关心，譬如即系翻工啊，或者小朋友翻学啊。咁住开市区，特别我哋个南昌20喺深水埗嗰、那个生活嗰、那个。成本呢其实相对是低好多嘅。我估好多街坊我哋其实都喺个过程里面呢都带佢去睇唔同嘅项目啦，营运机构同埋三院其实帮咗好多街坊揾咗，无论系私人市场嘅单位或者系过渡性房屋嘅单位，我哋都帮咗好多手，政府亦都帮咗好多手。咁但街坊可能喺佢嘅筹算里面呢，始终都系觉得如果市区冇乜单位都好啦，其实可能住喺市区，甚至乎即系深水埗咁样，咁佢哋觉得可能会个生活成本平啲，咁即系可能有好多呢啲考虑，我哋都可以理解嘅。咁所以其实咧，你都知道有啲街坊，其实甚至乎有阵时，如果你俾咗公屋单位佢觉得好偏远，有好多街坊其实都好难选择一个好偏远嘅地方，即系可能系因为各种交通啊，各种嘅生活嘅安排系。做唔到呢样嘢，不过我谂我哋做过渡性社会房屋咧，最大嘅目标咧，其实房屋改善个房屋嗰个居住质素，同埋嗰个租金嗰个可负担嘅状况之外咧，其实最重要都系点样去处理住喺劏房街坊里边嘅嗰种社会孤立嗰种状况。所以其实好多街坊咧，其实住喺劏房里边咧。真係唔知道社區裏面有各種人係會幫佢，有好多服務，有好多資源。咁透過兩年或者三年嘅一個過渡性社會房屋嘅居住嘅一個經驗咧，其實佢哋就認識到喺社區裏面真係有呢啲嘢嘅。咁無論佢搬去第二度，好偏遠嘅地方都好，其實因為而家我哋社區基本上都係一個規劃都唔錯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去返嗰啲地方揾返適當嘅 NGO 或者其他社區的資源，我相信對他們的生活都是會有幫助的。 你講開呢，即係呢個嘅居住嘅年期呢，其實呢個大家今次就見到南昌2020係兩年啦，其實大家都會問啊，會唔會其實可以再延長啲嘅呢？成個你哋之前後一路做過過渡性房屋個經驗，有冇話邊啲位置可能省減返啲時間，咁就可能租住嗰個嘅期限就可以相對延長，而家個經驗係點樣，點總結啊？ 南昌二零咧，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其实喺我哋2017-2018年，其实我哋2017年已经系开始喺度规划紧。对我哋嚟讲咧，佢系一个社会嘅使命嚟嘅。呢个使命就系话，喺当我哋要尝试一样新嘅嘢，其实我应该点样做咧？咁无论喺建筑方面、喺营运方面、喺迁出方面、喺重置方面，其实咧都系一啲新嘅尝试。我觉得。我哋透過一次咁樣嘅經驗咧，無論喺建築嘅過程，最近呢段時間都有好多媒介問到我哋，其實我哋就用咗2-3年時間咧去嘗試各樣嘢。咁去到而家咧，我做咗一個南昌二零出嚟咧，其實而家各個非政府機構做嘅項目咧，已經有一個藍本去參考，政府亦都有一個所謂規管嘅一個框架喺度。所以而家嘅項目咧，其實大致上都係用1年或者1年鬆啲嘅時間咧，就可以做起嘅啦。咁至於營運方面，我哋亦都吸取咗呢啲經驗之後，日後亦都可以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街坊住嘅生活係會好啲啦。特別好多朋友關心到就係、以往都係2年啫，會唔會有啲長啲嘅土地係可以安排到住得長啲咧？咁而家都係悉數喺度探討緊嘅。咁至于南昌街，其实我哋会重置噶嘛，因为即系我哋都讲话系嗰个重用嘅，我哋都揾到一个新嘅项目咧，系可以将南昌街成栋楼咧系可以重置喺第二个地方。咁呢个重置嘅安排，亦都系业界嘅朋友就话全世界都未试过嘅，其实啊，其实我哋系第一个项目咧，系会喺即系出年咧会重置翻喺大埔嘅。咁我做完咗一次之后呢，我相信好多营运机构或者而家起緊过渡性房屋嘅朋友都有一个经验可以参考。咁呢个就係我哋南昌20呢喺成个过程里面作为一个先导项目嘅嗰种使命。我觉得喺呢个意义上面呢，由我哋零开始至到今天我哋有20000多个单位喺度不断起緊，亦都有成个业界喺度支持，包括係建筑业界同埋社會服務界，亦都政府有一個好強嘅團隊，係支援各種嘅建築同埋營運嘅方面咧。我覺得呢個項目係真係做到我哋最初原先嗰個目標。咁當然我哋單位係少啦，即係亦都冇辦法滿足所有即係我頭先講話屬於萬計嘅劏房街坊。咁但係。慢慢其實可以慢慢可以做到多啲咁樣， 仲有一分鐘時間到咧，都想問一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之前就有透露過話，其實佢哋都喺度思考緊過渡性房屋嘅政策有冇啲優化空間嘅，咁你又點睇咧？ 其實係啦，其實政府一直都係好了解喺營運裏面，喺建築個過程裏面，喺成本方面嘅各種嘅一啲困難，我哋都不時同政府有溝通嘅。咁就我哋覺得都有好多位我哋可以去嘗試啦，譬如頭先講年期啦，或者係我哋可唔可以喺個成本度做一啲嘅工作，譬如話可唔可以係做一啲標準化啲嘅一啲嘅組裝嘅組件啦。等等呢啲嘢都有嘗試。至於喺營運方面，我估街坊而家譬如要搬遷啦，早前我哋有啲搬遷津貼嘅，咁其實政府都可以再重新再諗下，係咪可以喺街坊搬嘅時候可以又提供一啲咁樣嘅資助啊等等嘅嘢。咁服務方面咧，其實營運機構咧都面對好大嘅困難，政府亦都知道嘅，係啦。咁點樣可以做好呢啲？ 多謝曬你，黃建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问责。 2022年9月30日，今日起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5岁。科技园公司延长回收纸包饮品盒机构租约至明年6月底。检讨儿童住宿照顾委员会首阶段报告，提出31项建议。俄罗斯将举行仪式，宣布乌克兰4区并入俄国。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9:08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喺度嘅。咁头先咧同大家讲到过渡屋嘅问题，又讲到南昌220个情况，大家有冇留意呢？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揾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同埋南昌220嘅住户 Helen 喺度同我哋倾下咧佢哋嘅状况嘅。早晨两位。 早晨 。施麗珊，先問一問你啊，咁啊睇下你其實係咪都有協助緊唔同嘅南昌220嘅租户？其實而家見到佢哋個搬遷嘅安排啊、去向啊係點樣咧？你了解到？ 我哋有啲識嘅居民就喺嗰度住，咁所以佢哋又揾我哋求助，話依家即係因為完咗個租期，咁就要搬，咁包括咗 Helen 啦，咁我哋幫佢揾緊，即係一啲睇下嗰、那個。其他者房屋有冇啦，同埋另外就睇下个私人楼嗰度有冇揾到啲平租嘅，咁就暂时就未有结果嘅，咁希望可以好快可以帮到佢嘅。 嗯，咁都问一问啊 Helen 啦，咁而家你嗰个情况系点咧？因为头先我哋同社联嘅业务总监啊黄建伟倾咧，佢就话其实都见到90几户大家都各自有去向噶啦，咁你个去向系点样，同埋系咪已经搬出咗呢一个地方噶啦？ 我哋暂时未有消息，我都希望好快有消息。 嗯， 因为呢就我哋就未搬出嘅，暂时都仲喺度住住。 咁你嘅期望其实係去搬一啲乜嘢嘅地方㗎啦咁。 即係我期望呢就即係唔係话俾我搬返啲好大嘅地方，即係我希望呢政府可以帮下我哋，帮我哋揾啲平租啊，同埋睇下边度有过渡啲啊，即系因为咧，你霎时之间叫我搬去元朗啊嗰啲咧，因为又有小朋友喺度读书，同埋有老人家照顾，即系问题咧就即系唔系太理想咁样对我哋嚟讲，所以我哋依家咧都物色紧，睇下边啲。机构帮到我哋快啲揾到啲合适啲嘅，我哋自己都揾下咁样。我哋都即系唔系话唔搬走，即系合适嘅，我哋一定会搬走。我哋喺呢度咧，真系心理压力都好大嘅。我哋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喺度拖住，即系死住住喺度唔走啊嗰啲。即系我哋都好想快啲迁出。我哋都知道佢嘅租期已经满咗。 其实你在找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即遇上过困难在哪里？刚才听你说都应该有一些选项是在元朗的，是吗？其实营运机构是不是都一直有帮你们去找，还是那个情况是怎样 的？都有的，都有帮我们找。这样因为呢现在即自己出去自由市场那里找呢，确实租金又贵，就先生又开工又不是很稳定，好难负担到，因为你依家上楼咧又遥遥无期，我已经排咗7年啦，你又俾唔到答复我。你如果话俾到答复我住几耐啊，咁样我自己有个预算，你依家根本啊冇预算。我之前住咗劏房5年，搬入嚟呢度，即系我谂住啊过渡，搬入嚟嗰时好开心啦，谂住过渡到去公屋啦，上到楼啦。点知依家7年咯，都仲遥遥无期，你俾唔到个答复我，即系我又好难负担得到咯。我自己又冇个预算喺度，所以我又唔敢贸然去租自由市场咁高咯。同埋依家啲租金咧都 偏高了。 嗯，而家我见咧，其实啲营运机构都有讲话可以帮手揾翻啲其他嘅过渡屋噶嘛。咁呢一个选项咧，你又点样睇咧？同埋佢哋都有冇帮你揾到啲乜嘢项目？你点解唔拣啊？定点样？ 哦，佢哋都有帮手揾住嘅，但系咧，因为咧各种原因咧，即系我又唔系话嫌细啊咩啊嗰啲嘅。即係有時又有啲又放唔到洗衣機啊，又即係叫我去下下去出街洗衫咧，咁樣又很麻煩，又呢個又係一個支出嚟嘅。 嗯 哼，Helen 其實佢就有啲屋同佢傾緊，睇下冇辦法幫到佢。不過我諗其實最大問題咧就其實個公屋嘅時間的確延長咗嘅。因为如果唔系咧，照正常以往咧 ，Helen 依家等咗嗰段时间咧，就应该上到楼噶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咧，成个公屋嘅嗰个进展呢几年啊，系我哋一般嘅街坊咧都慢咗一两年时间嘅。咁所以令到佢咧就大失预算。咁佢以为谂住两年咁应该都上到楼嘅，点知就上唔到楼。咁上唔到楼嘅时候，由依家其实嗰个租金咧，即系私人楼系真系贵嘅。咁佢就意思话。我就算贵贵地，我去出去租咁。如果你话俾我听，我租半年一年，咁我都可能我预算啊可以挨得过。咁但系如果原来唔系，我要等两三年咯。咁到时真系挨唔住，因为佢先生就嘅收入就比较即系唔稳定啦。同埋佢有个细路仔咧，就依家你知啊，由依家翻半日学，如果翻全日学，可能佢仲可以做兼职，即系去帮下手咁样。咁另外佢有个老人家就唔系同佢哋住嘅。咁之前已經上咗樓，咁佢但係有好多病痛，佢就喺九龍區要，即係時不時要好快可以去接，即係同佢去幫佢手啊咁樣。咁所以佢就如果佢話元朗我就佢都要即係睇下個車程係咪真係好快，當個老人家有自己去飛奔出嚟啊，同埋個車費啊，同埋細路仔轉頭轉唔轉到啊，即係佢各樣嘢都要。即係慢慢去了解嘅情況，各樣嘢係啊，因為我哋好多家庭其實都知道，即係揾屋唔容易，即係咁，所以佢哋都要去嘗試去諗下各樣嘢，大家都係各樣都開始喺即係諗緊啊，同埋去計算緊咯，要因為其實諗好多時啲家庭，當佢嘅收入真係好少，尤其是呢兩年疫情，好多人失業啊，開工不足啊。嘅積蓄啊，使曬嘅時候，咁佢真係嗰個靈活性可以變動係會低好多嘅，所以我諗即係如果喺嗰個搬遷嗰度，如果係政府有啲基金可以幫到佢哋，真係係可以過渡到，即係無論搬去邊度都好，佢會容易啲咯。但係如果佢當佢真係冇乜錢嘅時候，佢嗰個靈活性係好低嘅，佢哋會係。 係，施麗珊都問一下啦。頭先我哋同社聯傾嘅時候咧，佢話都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嘅營辦商咧，其實佢哋都希望營辦機構咧都希望有一個搬遷嘅津貼嘅。咁有按你哋嘅理解了解到，其實有冇嘅咧，或者有幾多係咪幫到手嘅咧咁？ 其實就冇正式有咁嘅政府冇咁嘅津貼嘅。其实都是自己营运机构入面他自己去在他收的租金啦，或者是他找一些基金啦。那我们自己之前都试过有一个我们营运的地方是租约本，那就要搬居民走。那都是我们自己找义工啊，找一些基金啊，帮居民去啊，甚至要即是有些真的有特殊情况，那些他真的真的很贵的租。那有些真的帮他贴住几个月的租，他有些就比如帮他搞体恤安置，又要等好多几个月啊。那即要这样很特殊地去处理才可以帮到租户咯。 其实呢现在即是你讲到说要搬走的时候呢都比较多的困难会在这里要去应对啦。其实可不可以说譬如讲到那个过渡性房屋它那个租约期如果长一点其实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来的呢、 啊啊、 那你觉得有什么、啊、即实际的做法能够延长到 我想南昌220就比较特殊当初是第一个啦还有试验性质啦。那我觉得其实之后那些尤其是政府地方的土地的呢其实我觉得是个租约要长一点还有其实是应该是可以令到居民是最好就可以住到去上楼为止的。尤其是老人家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咁其實佢哋都係嗰、那個即係要你要調嚟調去嗰個靈活性同埋適應性都係大啲嘅問題嘅，同埋佢哋嗰個經濟，當佢轉屋嘅時候，個經濟支出會比較大。咁我覺得呢啲其實可以政府可以令到佢哋即係住到差唔多上樓先即係。 即住到上樓咁樣會比較好啲咯。如果唔係就其實有啲都真係會驚嘅，即係佢知道個樓升住都好，咁但係佢話一陣間我搬去兩年三年，咁一陣間又上唔到樓，又要再搬翻轉頭，咁個細路仔轉唔轉學校好咧？跟住咁有啲老人家又話咁我點啊？我又冇人冇物，即係會好多憂慮咯。佢哋會係。 咁其實呢個咧都可能牽涉到成個過渡性房屋個政策嘅問題啦。咁其實你又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可能俾翻政府點樣去優化呢一個嘅個政策會好啲咧？因為其實你頭先講話俾佢哋住到上到樓，可能呢度牽涉到個供應嘅問題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一定會係一個牽涉供應問題嘅。咁但係我諗其實都要睇返其實係咪可以幫到一啲真係幫到一啲租戶啦。咁當然其實即係如果係我哋覺得係你話可能好難話所有人都係住到去上樓，因為尤其是比如單身佢真係等十幾廿年啦吓。咁即係你又好難咁樣去搞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有啲特殊性，嗰啲政府係要去諗，同埋如果係可以呢即係靈活性啲嘅。有啲比如有啲真係佢住完三年，其實佢仲有半年到你同佢查房處，咁佢都就可以上樓或者係咁樣嘅情況。咁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俾佢去延長啲呢？咁但係我覺得另一個就係話，就算你話可能會涉及到供應問題，但係如果有啲其實佢真係住到可以上樓，而嗰個年期唔係話長到離曬譜嘅，咁呢啲其實你都係幫一個幫助，因為其實你當佢中間你扯佢出嚟咧，其實你都係要做其他功夫啊。咁呢個都係個問題。咁另一個當然整體嗰個社會房屋嘅供應量，會令到個市場嘅嗰個成個房屋供應量高咗嘅時候咧。咁其他就算住私人樓嘅人咧，就會比較有多啲嘅叫做即係同業主傾嘅嘅嗰個議價能力啦，同埋有多啲嘅選擇。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幫助啦。咁另一個當然最重要就係個房上公屋啦，即係你嘅公屋供應真係要增加同埋加快咯。因為就真係好多居民其實佢最終係想住公屋嘅，佢係真係快啲上樓，同埋公屋係更加穩定嘛。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真係幾方面呢方面都要提升咯。 好啊，今日咧多謝曬施麗珊同埋 Helen 同你哋傾到呢度先啦。我哋先休息，人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中國喺全球產業鏈重塑過程之中，面臨多種挑戰，應該點樣喺當中重塑競爭力，開闢新嘅發展空間？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这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其渊和东燕的团队，根据上海蒲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的研究成果，对于个话题展开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实践探讨。 作者徐其渊认为，在中美贸易冲突的主线之下，加上疫情的冲击、数字化、低碳化的三条伏线，全球经济以及产业链将会重塑。例如多国需要有更加多的知识型人才来研究自动化生产的工作，各国的优势将会被全球产业链的变动而改变，由以往着重劳工密集型转变为知识经济型。 疫情的冲击为世界各国带来不同的贸易壁垒，但作者认为中国仍有稳固优势，中国的产业链极为多元和高效，创新科技发展亦都为中国工业减低成本，令各国难以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转回本土。前重庆市长王岐帆认为，作者团队从四个方面解答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大命题， 他们分别是冲击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在冲击下各国产业链的脆弱性，以及面临断供危机时的承受力，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两国产业链受到的影响，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在价值链重构之中占据优势高地的举措。 这本书为我们带来后疫情时代以及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之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之中怎样定位和发展的专家分析和参考，可以引发读者更进一步的深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作者徐其渊、东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讲啦，儿童疫苗通行证咧，今日即系适用年龄啊，就系下将个下限咧调到系五岁嘅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噶啦。咁对饮食业界有啲咩影响呢？我哋请嚟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同你倾下。早晨，梁振华。 早晨啊，张小姐你好。 早晨啊，我见到有啲行家咧就话预计生意啊短期内可能都会跌一成，话如果呢一个嘅儿童疫苗通行证咧一路都系继续维持，咁啊就会包括譬如去到冬至啊嗰啲时间咧都系继续嘅话咧，咁可能有啲屋企人就因为小朋友未打针就宁愿喺屋企做节噶咯，咁啊有机会咧长远生意减两成添，你自己个估算又系点咧？ 嗱。疫苗通行證啊，兒童通行證咧，今日先至開始實行啊，咁我哋大家個數據咧都未睇到嘅。咁政府話咧，而家都有70%+咧個兒童咧打咗一針至兩針，咁啊而家咧仲有兒童一路不停咁就打針啊。咁我嘅觀望態度咧，大家都係睇咗個數據，睇下過埋呢一個禮拜或者過埋下個禮拜六日咧，通常兒童咧而家翻緊學啊。佢係要禮拜六日咧，多數啲人出嚟飲茶啊、食飯啊咁樣。我哋睇下嗰個數據對我哋嘅影響幾多咧，先至可以下到個判斷嘅。咁啊，但係咧，即係始終你有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唔多唔少對我哋個生意咧，係確實係有少少嘅影響嘅。 即系数据可能就都要等多一两个周末先至可以知道啦。咁但系譬如讲到话，即系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而家咪有个新功能咧，就系咧成年人嘅用户，其实佢哋自己可以有最多八张，即系最多八个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证咁一齐去用噶嘛。咁呢个大家又系咪都知道点样去做啊？点样分辨噶啦？ 嗱，就系好简单嘅啫。佢嗱，而家我哋將自己嘅手機喺嗰個將針子嗰個 D R code 嗰度咧，就影咗之後咧，就會儲存喺我哋嘅手機嗰度噶啦。咁佢都可以照用翻呢個功能咧，就都係一樣得嘅，冇問題。呢個好簡單嗰個功能咧，就好簡單嘅啫。咁而家你影咗之後咧，咁你去一間食肆做咗安心出行，跟住接咗個針子，跟住取消咗，再用第二個功能嚟接翻兒童嗰個針子，咁啊冇問題啦。呢、這個程序就唔係好複雜嘅啫。 嗯哼，咁而家前線員工係咪都識得分辨邊啲係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㗎啦？ 嗱，而家佢啱啱推出咧，以我所知，而家咧佢就係嗰個碼嗰個咧，就暫時咧都係唔係話去到咁清晰。佢只係鑑別咧，好似前日之前咧，食衞局就同我哋開個會，即係解釋咗點樣交法嘅，即係點樣做啊，同埋點樣嘅。咁而家我哋咧就只係靠嗰個聽嗰個聲音嘅啫，因為佢個碼都未確實嘅，即係聽個聲音叮噹，咁啊即係證明係 OK。咁如果唔嘟嘟咁咧，就證明唔 OK 嘅啫，因為而家佢都係嗰個碼都未顯示到出嚟嘅。 咁係咪好考前線員工即係嗰個聽力噶咯喎？同埋係要會唔會有機會有引起啲咩混亂咧咁樣？ 嗱，咁因為而家咧做咗我哋呢個安心出行咧。正式都做咗年幾啦，成年有多啦，就同埋嘟嗰個針子亦都做咗有成，都我記憶都有八九個月以上噶啦。咁變咗我前線員工咧，就對依、這、一個人客，對依一個操作咧，都係好熟悉噶啦。咁我前線員工咧，亦都係受咗即係我哋都有少少嘅培訓俾佢聽下，佢亦都知道個聲音係點樣辨別，點樣分辨嘅。咁而係人客咧，亦都係好守規矩嘅。而家啲人客咧，佢仲識過我哋點樣做點樣做咧，佢已經係一條龍咧，佢好識噶啦。咁所以對我哋嘅前線員工咧，係有少少係初咧有少少嘅壓力嘅啫。下日咧就即係長遠就應該冇問題嘅。 最後幾十秒問一下咧，其實今年啊，譬如國慶嘅市道係點樣啦，同埋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有冇影響你哋生意？你覺得？ 嗱，今年個國慶嘅市道咧。差不多我哋可以係講一句，我哋嘅宴會咧，全部都係得個零字啊！因為而家政府仲係上限我哋120人，每個台八個人啊，咁變咗咧一個國慶宴會，你知道大型噶啦，通常都擺30-40圍、40-50圍，有啲再大型嘅擺100-120圍，咁變咗咧而家都冇一個氣氛出嚟做咗出嚟，我哋所以咧亦都喺呢度希望政府咧盡快放寬我哋，我哋唔係話好苛求嘅啫。 只係放翻本學以前咁240人，每台12個，咁我哋同埋1.5米嘅距離咧。咁我哋就已經接近，已經好開心噶啦。 好啊，多謝曬梁振華同你傾到呢度，今日都節目時間啦。